朋友。一网传媒广告开始。 大学毕业了，得好好找个窝住啊。 是啊是啊，还要找工作，哎，烦烦烦。 嘿嘿，据五八同城分类，租房信息、热门招聘、二手宝应有尽有。 哇，您真那个？ 嘿嘿，俺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五八同城，便民生活解决之道。 五八五八，我发发发。 五八同城，我才不会忘记你呢。 最近啊，这个浮想联翩啊、哦，忘了说锵锵三人行，诸位好。这个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老相识、老相好红影、哎、啊、哎， 这个是电视 啊。你们都是文学圈里的嘛？ 嗯、 啊，你的先生不也是搞文学评论的吗？ 你看碰到这样的情况，总是女的先出来否定的。 没否定啊。哎， 女的希望 先出来否定的，对不对？ 啊，男的呢？张扬吗？ 无所谓，男的 啊。哎，咱们 不会吧？ 咱们说点这个正事儿啊。说什么正事儿呢？最近啊，我觉得也浮想联翩，看从这个所罗门群岛的这个骚乱呢， 华人逃难。 哎，我就想起连战祭祖了。 这联想怎么过去的？ 对， 太有关系了。你看啊，我看那个所罗门的那个华人，这次就是对中国政府强的强大深有感触，很自豪，很骄傲。 派专机接回来的。 哎，就是说，问说，就香港同胞都觉得有了依傍，说好家伙，有了中国政府，我们到哪儿都不怕。这现在，但是就是不是有一些人给接到澳洲嘛？那天我看这个华人呢、啊，这个心态啊非常有意思，跟那个记者讲说，当澳大利亚的这个警察得知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哎，对我很好。 什么意思？他得知如果是什么地方的人对 都会帮他的，对吧、啊、 如果是台湾的话他就会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话呀，他这个感触也可能也是情动于衷吧，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因为我没去过澳大利亚，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说像这种西方的这种警察，他完成一个人道主义任务，他是不是说，那你要是索马里的，他就对你不好吗？ 不会， 恐怕不会。那人家是一致都应该这样的，对 对 吧？ 照理说，所以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 就觉得中国人有面子，咱们中国人活的是个面子，即便在危难之中，咱们都非常注意的体察。哎，你是不是把我当人看了？也是因为啊，很多人不拿咱当人看了。哎，你听说了吗？最近那个美国那个疯狂主妇有那么一套。 电视连续剧 集啊， 嗯，我不知道。 但当地好多华人就是抗议罢看，在当地引起争议啊。这个疯狂主妇都得奖了，那一大堆女演员都得奖了。为什么罢看呢？又是当年那个问题。 什么疯狂主妇啊？ 一个电视连续 剧集，就翻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就叫疯狂主妇。主要是什么问题啊？就说这个里边，比如说演那个佣人的，那个小使唤丫头的，都是这华人。然后呢，咱们觉得受侮辱了，说你，而且可能是拿里边拿一些华人开玩笑，这跟当年就是说一些电影里老让华人演什么黑社会啊，演什么那些违法犯罪的，不是也有华人抗议吗？ 总体来说是因为华人弱，最近一百年来弱，所以一弱了以后呢，就面子就特别在乎，就叫常常抗议。阿迪达斯最近有一个特别的品种，上面画了一个黄种人的像，也有很多人抗议。而且是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因为在海外华人说实在话受气嘛、嗯、虽然他比起内地的同胞有钱一点，可是你在别的国家，总而言之有时候也许人家还不是有意的，可是你心里就觉得同样一件事情，你就觉得诶，我可能他是因为我黄皮肤哦，我受了气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啊，你我不知道你。 但是那个在美国有个我们的国庆节，就是十月一号的时候，在那个旧金山的上空、嗯、居然华人就是把那个气球和旗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少多少周年，这样打在旧金山的上空、啊、你想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在我们北京能打上美国的那个国庆节吗？ 他们总统来的时候我们就挂， 不是也不可能说什么万岁啊。你明白吗？ 那当然不行。 对啊对 啊,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太强哈、啊，一个是太弱、嗯、我觉得这个两种心理的那个平衡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是个考量。 你知道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出国是20万， 嗯， 现在中国大陆在海外2000万，增加了100倍，而这2000万的人，有的人是在外面发财了，被人家抢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在中东打工啊，你知道伊拉克那些情况、嗯、你去中东的国家，很多性工作者有很多华人的妇女卷涉在里面呢。 所以你说跑出去脸面屈辱的问题还是始终存在的，还是2000万人，我们国家强是强了，但是能强到你像美国这样，他的一个美国人在外面，他就调一个军队过去，是不是？这个慢慢来吧，慢慢来 。咱们先讲面子，面子维持住了很重要，对吧？ 然后再凑家里，对不对？ 而且这个面子，你知道很重要。有的时候我现在感觉哈，我一个人的面子其实是可以不要的，没关系。你发现没有？为什么中国人这个面子他特别深厚，特别重要啊？就说到了全世界的这个华人。除了这个什么遗传因素之外，你说现在说什么叫华人，人跟人都不一样啊，到底在哪？中国人，我到各地去见那些海外华人，我觉得就是祖宗。 对， 祖宗，我唯一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是我们同宗同祖一祖宗， 关于祖宗的信仰， 关于祖宗，没错， 祖宗崇拜。 为什么？所以说面子很重要，面子，你看为什么咱们骂人？不骂你，骂的是你的父母亲，骂的你家你们家祖宗。所以这个人的面子就是说，我不是代表我自己啊，我代表的是我列祖列宗。这你家伙你侮辱了我，我无所谓，你可以侮辱我，但是呢，我不能容忍我的祖上、 我妈妈、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你侮辱我，你看这就特别的难以容忍了。 所以。这个还是跟宗教有关，所以讲到底，中国因为它没有，也不是佛教国家，也不是基督教国家，也不是伊斯兰国家，它是个儒教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来生是靠延续子女的，所以祖宗就以前怎么说的？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不对？ 你看人家这个连战就祭祖，他们还有一段，那这连战祭祖的时候，这个说什么呢？妙用那个什么？哎，连战也幽默哈，也耍点幽默，说什么呢？说是这个那个啊，列祖列宗啊，爷爷呀，我回来了。这不是原来有那小学生跟他说连爷爷吗？他现在就说拜他祭祖的时候就这么说，说爷爷呀，我回来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呀，这个领袖人物，你注意到没有？现在的这个时代啊，特别讲究你得有点表演性，表演才能，特别是你要有点幽默，你注意到没有？再死板，像连战过去认为是很死板的，再死板的人，现在大家也要求你在电视上出现呢，要会讲笑话。不过我最近也有个心得，我观察了一下哈，这个笑话啊，他不用太，对他来说这事儿不算太难。他只要愿意就行，因为啊，你觉不觉得这个讲笑话或者幽默的尺度啊，我们对领袖人物是很宽的。你比如像我们这些人，或者像人郭德纲这种说相声的，那真是得有这种特别的这个搞笑的才能，才能我们才会忍受，才会笑。你发现没有，领导人没有讲的那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可是我们笑是为什么呢？您只要表现出点想讲笑话的意思，我们就哈哈哈给你捧场。 不， 它是最好、最容易、门槛最低的这个喜剧表演。 不，也不能说表演。我自己觉得有时候还跟你一贯的性格有关。比方说，有的领导哈、他常常喜欢讲一些幽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人家就会对他要求高。那也有些领导呢，他一贯是以严谨、严肃出名的，他平常说话字字都是书面语的。那真是偶然讲一句，你看看胡主席到也有演讲，你看了没有？我的全程都看的。他中间稍微讲一点点，比方说有一个人问说，我下面要问一个更叫你不高兴的问题啦，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回答说，你没关系，你这个不用对我手下留情啊，全场大笑。你说因为胡主席他很少开玩笑，所以难得一句哈，这个亲民的效果就出来了，所以。就我有时候想到， 最重要的不是语言，而是用 态度。 我有这个心， 这就是政治符号学，就是老百姓喜欢这一套，所以他就用这个来笼络老百姓的，就是心。你看他那个英国首相， 也不能说笼络，这个叫取信于民。 取信，你可以说取信，我可以说笼络，对、因为你看那个英国首相 Tony Blair。他老喜欢笑，我就那个脸每次都笑烂了哈， 没笑烂，所以他笑没用， 让那个让他的那个什么老婆一直生小孩，而且把他全家欢到处在报纸上就是啊献出来，你看我多幸福哈。这个是一个政治学，比如连战祭祖，但中国人我觉得祭祖是一个好事情，对吧？对祖宗的那种，但是这个成为一种符号了的话就有点问题。有什么问题了？你看以前就是说，关于祖坟的这个问题，风水的这个问题，在军阀混战的时候， 就是把对手的那个祖坟给挖掉，就是改变了这个政治，改变了命运，也可以改变他下一代，也可以保证他下一代。 就是说挖掉对手的祖坟就改掉他的命运。 对对对，军阀混战，你看那个就是蒋介石跟那个毛泽东开始打仗的时候，你看蒋介石想啊，我要改变这个命运。 他有到韶山去。 对，他派那个军阀那个火箭到那个韶山去把那个 真的 给搞掉了。对，他以为可以改变，结果呢，毛泽东倒没学李自成，因为李自成当时跟那个崇祯两个都是互相搞掉对方的祖坟，但他们两个都败了，对吧？所以没改变。所以毛泽东哎，不仅如此，还要改，还保留那个蒋介石的祖坟。所以有一次那个就是美国的空军。看见那个哎，蒋介石那个寺庙什么都好好的，回去报告了那些那个国民党的那些将军和那些首领们，觉得很哎，这个不错不错。你看，但是实际上那个挖掉了韶山的那个之后呢，那蒋介石还是败了。所以这一点呢，说没什么， 挖祖坟这个东西没什么用。 红英，你的历史学是从哪学来的？ 他是小说家，小说家。 你认为当年国共之间的战争主要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互相挖祖坟的斗争？ 我只是要讲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不能用这样的。比如说我从小我的成长背景是在一种迷信或者是巫术的一种背景上。比如说 我看你有点你就有点卦象。 比如说我们喝水或者是我们筷子掉在地上，我们的父母就会说啊，筷子落地要说买田买地，这样才吉利。 我妈妈说吃饭掉筷子打嘴巴子。 对，所以都不一样的。我们出门我们要看今天的这个画面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那个纪念人，我们要看这个时间对不对，如果不对反而这个人就是回不到人间，他很多讲究。所以这样的讲究，中国人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很重视这个。比如说连葬啊，祭了祖坟啊，我们觉得连葬很可亲也很可爱，哇，这样我们觉得哎，这个人好啊，这是对的。 你不是红影，我跟你讲，那这个，所以还是像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心呢，很重要。表面的仪式是个仪式。好比方说，我前两年一直就想找我们家祖坟，可惜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哪能像连爷爷似的还有祖坟可找？我们家祖坟早给那个平了，当年不是找不着了，无处可寻。可是呢，我有这么一份心，就是啊，我就让我爸写了一个那个篆字，写个豆。你知道我也不是迷信，我就是挂在那儿。然后呢，我就有的时候啊，我就想， 心诚则灵， 想不是想象力啊，想象这个给先人特别有意思。比如想象这个豆氏哈，父亲前面有祖父，祖父前面曾祖父，一代一代的人，当年也许从陕西，哎呦，碰到过多少次大灾难，农民呢迁徙流亡，后来到了山东。我就在这么想象，假想着我的祖先这么一步一步一步过来，不容易啊。他是，所以中国过去说你这个人为什么叫慎终追远呢？说一个人老念着自己的祖先多不容易才到了今天，还能留多少人家绝了种啊，你知道吗？能有你，他们一辈辈耕田或者是逃难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你这个人这么想想啊，叫厚道嘛。这厚就是你连这个死人你都感念，你都想，以此类推，是不是你对活人也会厚道一些呢？ 对，但是的矛盾的地方是我们祭祖，我们不应该数典忘祖，但是同时我们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我们接下去绝种的可能越来越大。大家明白这个困境是我可以在文化上往上追，但是我不能在现实的这，我一定要有我的儿子怎么这样，我发现很难做到了。 很难， 没有。 所以啊，这个真是， 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了，没有？ 两难的困境，而且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说那个什么呢？说在西方，那个欧洲，他也没有这一套孝道啊，还有这一套东西啊，祭祖啊什么的，怎么人家的这个社会道德水平，人家人也挺厚道的， 而且他们的坟场修的还更漂亮。 对啊，他们也修这个，对啊。 这事儿不好办，咱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祖不是祖宗， 祖宗， 我怎么管徐子东叫祖宗啊？真是， 你讲 亵渎， 你讲， 我的小祖宗， 连战到福建去祭祖啊。我想起一个事儿，就是前几天碰到郑愁予，是台湾著名的一个诗人，他就到福建呢去祭祖，他的祖是谁呢？就是郑成功。 哎呦。 然后呢到郑成功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庙旁边呢，郑家的后代其他的人呢就告诉他当地人，你看那边晋江，就他那边的放眼看去那就是施琅的故乡 啊，大江最近电视剧啊，大江就是。 然后呢他们告诉他，就是施家跟郑家到现在还不通婚， 对他们两家好像有世仇， 对对，有世仇。 郑家把施琅的什么父亲呢，什么什么都给杀了。 然后施琅后来就代表了清代就攻占台湾嘛， 对， 就等于是灭了，然后把郑家的人全部又押回到大陆，包括他的子孙啊什么。 嗯嗯。 那现在这个电视剧大家都说很火嘛，对不对？嗯、那郑愁予没看，可是我在网上就看到了这个一个陈明啊。他是跟李泽厚有个对谈，所以很出名。他就说他策划这个电视剧的目的呢，就是要把施琅的私德跟他统一台湾的这个政绩分开。 嗯， 为什么呢？因为施琅呢，历来历史上说他是投降清代，他是明代的， 他几次反复， 哎哎哎，而且所以历来、嗯，然后就问那个李泽厚，李泽厚是我认识、嗯、也是我很敬重的一个哲学家。他的在网上的他这个电话的回答哈、啊，令我思考很多问题。我觉得他讲的、 啊、他说什么？ 他说不能够这样。他说他不单单是讲施琅跟郑成功的事情，他也指了就是内地最近好多历史的改编，包括对道德的。他的意思简单来说，我理解就是说，历史的情境可以变，是相对的，可是道德正义这些东西是绝对的。是一个民族所系的魂，不能因为比方说现在很多人替秦桧翻案， 嗯哼， 说岳飞民族英雄， 嗯， 你民族英雄什么了？你不抵抗金兵，金兵也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嘛，那都是我们自己人嘛，那你这个岳飞打什么？他觉得这是非常似是而非的概念， 嗯， 要这样的来说法的话，那屈原爱什么国啊？屈原不是代表楚国反秦国，秦国就是我们陕西嘛。这是典型的以今天的政治版图来图解当时的历史，而且某种程度上是标新立异，而否定了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他认为就是民族之所以存在，比如郑成功、岳飞这些人之所以他成为正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历史情境可以变。 他的意思是气节永存， 对， 是吗？ 道德的正义性不能变，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我自己也对这些问题有惑，比方说有的人为跟越南打仗牺牲了， 嗯， 你明白没有？那今天很多人回过头来会想，你当初跟越南打仗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说好像是不是也很冤枉的，可能这块地现在又谈判又回过去了，可那当时的英雄算不算英雄呢？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困惑。 嗯嗯嗯， 我理解李泽厚的意思是说算，就是说你忠实于自己的这一你曾经效忠过的这一派， 就好像美国现在可以承认越战是个错误， 嗯， 但是并不妨碍这个越战里边的士兵是国家英雄， 对， 是吧？ 对，反过来越南也一样，他可以说我们当时的打仗中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他也可以说我跟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是康熙清代的皇帝，也是尊重郑成功多过尊重施琅。 哦，是吗？ 对，你明白没？因为你哎，你是 敬的是豪气。 对，因为你们自己想想看，就是说你这个投降的人啊，虽然每个投降的人都有理由的， 嗯， 都有一个负面堂皇的理由，叫我顺历史潮流而动啊， 嗯， 因为每个投降其实都是弱势往强势去嘛。在当时你说历史潮流，那不就清兵入关嘛？而且他后来变成一个强大的中国嘛，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个历史潮流。可是那些坚持明代的气节。不投降清朝的人，他代表着他在历史上，其实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的意思对历史不能做急功近利的运用， 对，更不能做现实的图解。他现实的图解这个戏是为了现在大陆可以要占领台湾找一些依据什么？那个李泽厚更明白的说，这只会激起台湾民众的反感。 这个不投降啊，他需要这个 很难的。 很强的自我训练，我现在感觉到为什么过去有些人谭嗣同啊，或者是文天祥啊，这个东西啊，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和教育的话呀、啊，很难做到那么样的气节。 其实我也很困惑的，有时候我特别困惑的就是说，你刚才讲的， 嗯， 一个人为了一个主义、一个信念、一个什么东西，他付出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人家会发现他为之牺牲的这个东西。 可能并没有太大的价值，甚至在历史上它并不占一个所谓的进步的主流。 嗯嗯嗯， 可是他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我就是困惑的这一点。 就是天安门广场上那句话嘛，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啊， 永垂不朽。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前一阵不去福州嘛，啊，就福建有些地方的人，我有一个印象。当然这个一样水土百样人是吧，但是呢有时候我很有一些感觉，这个地方的人呢好像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不能容忍，其实是不能容忍自己过这个穷日子啊，但他觉得这个这里要为了家庭啊有时候不惜生命。你可以说你比如说那些偷渡的人， 哦对 对吧， 欧洲啊， 他是知道，他是知道有生命危险的，可是他不惜生命，他觉得要是要不能让家人过好日子，不能挣钱，我这辈子也不如死了算了，所以就去了， 不怕牺牲。 哎，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个地方的人有一种硬气，我就想起当年那个海军，就福建的那种头领，不是就是硬抗，他有种那个气势，然后呢把钱都汇回来。所以你知道福建这些地方啊好像是政府还不如民间有钱， 嗯， 民间都是大把的这个东，而且现在你知道这个地下钱庄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你在伦敦，你给这家乡，你只要打个电话，这地下钱庄就能把钱给你送来，所以他民间手里都有很多钱，于是这里的人做生意，你知道吗？胆子大，一要集资，他能集几百万、上千万，就投资做生意。后来我问我说做亏了怎么办？他做亏了就走路了，就跑路了。 跑掉。 对，就这么一个。